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哥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北一幅画，十多的群像都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发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鸟的石林把歌唱，我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每一幅画， 十多的群像和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发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神鸟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 来来来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thank you.

水煮风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养育亲，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待到春风传家训，我们再相逢，我们再相 关于前言难说心中留恋，就像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再见，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，关牧村带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，郭颂演唱的新货郎。 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你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，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月光下的凤尾竹，

说寒露的朝霞穿过大地胸膛，成熟的太阳站在西边的高山上。 目光更温柔，眼光更慈祥，黄昏的太阳依然绚丽， 苏醒的梦想都有过火热的光芒，都会回首万里长天望一望。 绚丽依然辉煌。 衙门关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什么叫奇怪？什么叫情？什么叫爱？鸟儿虫子不许唱，花儿虫子不许开。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，这疯狂的世界。 飞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那幸福要降临。还要飞来了。

俺呐，蹦啊跳啊，花里的金那金鸡那那梅花落呀叶儿呀，梅那梅花一吐露啊叶儿呀，说了一个把呀，到了一个把呀，什么梅花吹喇叭呀，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利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我在山上打猎，骑着马。 心儿放纵啊，